为何仍然撩动我？让欲念又再些走吧，代替他轻抚慰我的心底吧，仍在怀念他，代替他走吧，代替他心声吻我的身体吧，来吹起昨天天涯那在这旧梦忘记旧日父爱者，睡吧欲睡没有他真是未累，信已唱似半者往事仍有点不舍，心思想再度听为何仍然撩动我，让欲念又再些走吧，代替他轻抚慰我的心底吧，仍在怀念他，代替他走吧，代替他深深吻我的身体吧，来吹起昨天天人那 皇冠，我哋有王菲嘅歌声，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二分，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日子嚟到2021年嘅10月21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系9月16啊。出面有个好大好圆的月亮陪伴大家。 情人你我仿似无题两个窗子，迷离时候偶遇，时候告别，浮荡在梦梦地，然后留下回忆，丝丝点点，片片滴滴，由当中的细节，完成尚未完小说。只有祝福中 随心中怎拼贴，完成尚未完小说。 未完的小说，我哋有家嫂彭玲嘅歌声。嗯，冇错，要同你讲下天气。今日天气个温差都好大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8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稍后咧系会转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嘅。气温系会显著下降至到晚上最低嘅20度，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系会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早上气温咧喺20度以下，室外气温咧26度，相对湿度87%。嗯，系时候换季啦，都10月尾啦，系咪？咁啊，亦都见到啲校服公司咧，突然之间咧就走咗好多人出嚟，乜嘢事？换季啊嘛。未买嘅快啲去买啦！ 若使你别离，别要推卸我，别作声可以吗？赐我共梦言，只骗多一次，梦内和你时时度过。假使你别离，别转身拥我，若要走不要拖，免我道别时又再死一次，落寞地问谁错。夜夜愁着，如能重演，再逗留，是否？ 印象中在我的节目里面好像没有播过这一首歌。刘美君二二。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我们有何婉莹的歌声。不说啱与错的爱情这件事，爱得合时，爱得啱时候的，那就尽力去爱咯。听到首歌咧，翻嚟之后就会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呢、这个时候我哋有许美静，明知故犯。 为何要落泪？落泪仍要一个面对，无谓的负累，怎么被忍失去？其实我不归谁，在你掌上里，偏偏我用孤单寄居。为何要恐 寂寞时欠一个伴侣，甜蜜中受罪，怎么讲都不对。无论你想爱谁，在你掌握里，我热情随时在手里。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可惜我瞎了眼睛。赞赏那虽说明，而我却哼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甘心去做你保镜，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 正嘅明知故犯，新加坡版唔知同香港版有咩分别咧？我听唔出。好嘛，个钟马上听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在本台节目盘点政策，表示无可否认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在国际上的声誉受到一些损害，因为有很多外国政客等将国安法下好正路的执法工作放大，认为等同压制人权和自由等，特区政府需要多做有效解说工作。他认为特区政府日后施政都会讲得咁白，希望日后的政府都是是其是非其非，在大是大非上应该坦白告诉市民，中央对香港是有全面管治权，亦都尊重香港有高度自治权。美国总统拜登提名出任驻华大使的资深外交官白恩斯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确认提名听证会。白恩斯在会上说， 中国是美国在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美国会在应该的时候和中国激烈竞争，包括在经济、关键基础建设和新兴科技领域，但会在符合美国利益时和中国合作，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和无核化等领域。巴恩斯批评中国一系列的做法，包括指控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在西藏侵害人权、扼杀香港自治和自由，以及霸凌台湾。他说这些不公正的作为必须要停止。他又关注解放军战机飞近台湾，认同美国持续遵从一中政策，支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破坏印太区域现状和稳定的单方面作为，呼吁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都应该依循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卫能力。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政府计划最快在几星期后开放给5至11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白宫说明接种计划时表示，全国2800万名5至11岁儿童将可以在全国过百间诊所、地方药房和学校接种疫苗。预计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将会在下月初举行咨询会议，评估儿童接种疫苗的利弊。有关方面事先已经进行研究，确保疫苗的安全性，但最终相信最终会批准对儿童紧急使用疫苗。白宫官员表示，现在美国已经有充足辉瑞 BioNTech 疫苗为合资格的约2800万名儿童接种，疫苗会使用较少的针头，剂量亦都会比成人为少。英国新增49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八日超过40000宗，单日多230人死亡，是三月以来新高。医疗机构预计未来几星期入院人数会上升，医护团体要求政府重新采取防疫措施。不过卫生大臣贾伟德说，暂时仍然未需要实行新的紧急防疫措施，但强调如果情况有变，政府一定会行动，以免医院不胜负荷。贾惠德说，疫情仍未过去，现时仍有500万名16岁以上的人士未注射疫苗，如果他们拒绝打针，冬季时每日可能有100000宗确诊。他呼吁民众尽快注射新冠疫苗和加强剂，以及注射流感疫苗。他又说，英国政府亦都已经预订73000剂两款治疗新冠肺炎的口服药物应付疫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5609点，上升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536点，上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73，日元114.34，瑞士法郎0.919，人民币加元是1.232，人民币是6.395，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75美元，卖出1782.8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气温显著下降至晚上最低的约2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气温早上气温喺20度以下，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像旧时，装修不该只缺少你我，而伴你欣赏我眼睛，曾是这首歌。 郑秀文的情段为雅立，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五点四十四分。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早有千佩佩陪伴你。记得啦，今晚晏啲会冻咗啲，应该话凉咗啲啦。不过咧，个气温嘅温差比较大，好容易会因此而冷亲。所以如果你今朝早翻工翻学，会晏啲先翻屋企嘅话咧，披多件风褛又好，披多件咩外套都好啦。而家外边嘅气温咧仍然觉得 OK 嘅，因为有26度，相对湿度88%，不过稍后就会凉啦。而且咧仲会有啲干燥啊，因为吹北风啊嘛。咁你个喉咙仔又开始会咳咳地噶啦。记得饮多几杯水，查下润肤膏了吧。 祝我不忘错。 日唔单止会转凉啊，仲会有啲雨添嘅。天气预测系咁嘅，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啊。最高气温咧约为28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稍后咧会转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嘅，气温系会显著下降，至到晚上最低嘅约2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咧系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早上气温咧喺20度以下，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嘅，朝头早咧就会个温差大啲啦，特别咧可能系学生哥们啦，咁啊，寻日同啲家长即系倾气嘅时候咧，就话：哎呀，我个女女因为要搭校车嘅关系咧，所以咧佢系朝头早5:45起身，哇！夏天都仲好啲，入冬5:09起身，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都系一个挑战。当然要铲醒小朋友嘅家长们，更加系一个挑战啊！乜唯有夜晚早啲瞓咯，系咪？ 开心从来未想我，孤单了才愿找我。预够抱着我，预够热切地亲我，总是情人。不爱我，开心完全是因你，伤心了还是因你，从没有伴侣，从来没法认识你，心想放弃，却已没处飞，仍继续再亲，动人动情动心，你伤我都要这么震撼，我愿你是女人，恋爱不发生，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继续再等，没停没完没因，等每一次你的过分。我恨我是女人，热情难自禁，偷一仍要这样共你亲吻。开心完全是因你，伤心了还是因你，从没有伴侣，从来没法认识你，心想放弃，却已没处飞，仍继续再亲，动人动情动心，你伤我都要这么震撼，我愿你是女人，恋爱不发生，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继续再等，没停没完没因，等每一次你的我恨我是女人，热情难自禁，偷入仍要这样共你亲吻。继续再亲，动人动情动心，你伤我都要这么震撼。我愿你是女人，恋爱不发生，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继续再等，没停没完没因，等每一次你的过分。我恨我是女人，热情难自禁，偷入仍要这样共你亲 赵学而嘅《我恨我是女人》啊， 其实做女人亦都有做女人嘅好处嘅。咁啊，当然睇下你嘅命运系点啦，同埋你自己点样去演绎你嘅人生啦。咁啊，当然啦，即系话如果你日日都系抱怨嘅，日日都系负面嘅，咁啊，当然你嘅人生就会变得好灰暗。我成日都话啦，开心又咁过，唔开心又咁过，点解唔开开心心咁过咧？系咪？天晴又开心，天阴都开心。好似寻日啱啱啦，头先咧见到一个好大好圆嘅月亮，拎起部手机影低佢，我觉得哇，真系生命觉得好精彩，因为咧我可以见到月圆，又可以见到月缺，你话几好？喂，醒啦醒啦，5:54啦，系咪6:00要起身啊？今日咧，佩佩拣嚟好多女人嘅歌，唔知道有冇你其中一啲嘅写照咧？呢个时候我哋有汤宝如嘅出现，绝对是个梦啊！你嘅梦通常会梦到边一个呢？我钟咧好快咧就到呢一个上昼6:00啊，咁啊亦都要睇你啦。一阵间6:00新闻之后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星期四咧就继续咧会请嚟牙齿专科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呢个护牙嘅噃。今日讲呢个话题咧， 不知道你都有冇同你嘅屋企即系小朋友又好或者年青人又好咧，考虑过做呢一样嘢咧，咁就系讲紧箍牙啦。我谂特别系女孩子啦，系嘛，咁啊箍咗牙可能就会靓啲啊嘛，系咪？但其实除咗美观之外咧，箍牙其实都可以帮助到身体有唔同程度嘅健康噶。例如如果你棚牙本身系哨出嚟嘅，咁可能你合唔到埋个口唞气嘅，咁其实即系如果箍咗牙之后咧，令到你嘅口部可以系翻埋嚟，等你夜晚唔使擘大个口唞气嘅，咁等等呢啲问题咧，其实都可以因为箍牙咧帮到你嘅。咁究竟箍牙几多岁开始箍好咧？究竟箍到几多岁，即系好似阿佩佩咁年纪，仲可唔可以箍牙咧？是不是很想知道呢？咁想知道呢，一阵间呢六点钟新闻之后呢就自由分晓啦。咁当然啦，六点钟呢就会有新闻简报啦，返嚟之后继续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嚟。再次提你啦，今朝早呢都仲系 OK 嘅天气。不过稍后呢就会气温显著下降嘅。咁真系好容易会感冒㗎。咁虽然戴住口罩咋下。咁但系呢真系涉一涉呢就好容易会冷亲㗎啦。咁最紧要保持身体健康。戴多件褛，有几阵骤雨添，得记得戴多把遮。好，呢个时候我哋先听新闻，返嚟之后继续清晨爽利。 二十度，展望未来两三日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早上气温喺二十度以下，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广东北部嘅一道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喺今日日间横过广东沿岸。其相關的東北季候風隨後會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3至4級，漸轉吹北風達6級，有幾陣驟雨，海有小至中浪，漸轉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東風4級，漸轉吹東北風達7級，海有中浪，漸轉大浪。香港以南同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級，漸轉吹北至東北風達7級，海有中浪，漸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南風4級，漸轉吹東北風達6級，海有中浪，漸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六至七级，东部渐转达八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八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1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609点，上升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536点，上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4，日元114.36，瑞士法郎0.92，加元1.232，人民币6.395，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83美元，卖出1782.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 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从前有一班人用大半生为香港努力， 时代变，但初心不变。 灵活、创新、有拼劲，系佢哋嘅代名词。 不论年龄，想做就去做。 佢哋就系东华三院E大调合奏团。 香港电台第五台东华三院全力推动东华三院E大调合奏团岁月如歌音乐会， 10月24日星期日下午3点喺香港演艺学院举行，一班长者乐手用音乐奏出狮子山精神。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点09分啊！欢迎你扭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系咪开始感觉到有啲凉意咧？未嘅，唔使担心，系今晚开始啫。咁啊，寻晚其实都已经有人提咗我，哇，听日会凉，系咪听朝会凉？系听日晏啲会凉，即系今日嘅晏啲会凉。咁所以咧，大家咧就要特别留意住天气嘅转变咯噃。咁有啲咩要留意咧？当然系今日嘅日子啦，2021年10月21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就系9月16日啊。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89%。呢个时段咧，除咗有我之外咧，一阵间咧仲有白欣婷牙齿专科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呢个箍牙噶噃。仲有啲嘢要注意，就系过马路嘅时候要注意啊。睇清楚红绿灯，千祈唔好一时贪快。就算系绿公仔过马路嘅时候，都唔该擘大眼望一望，睇下有冇车冇收油。听完歌翻嚟，健健康康再清晨。 小老师阿家会认真来教导我步过红绿灯，犹豫咗必须清楚看真，哪管一次做错也都可摧毁这生，何解我恋爱想陪残忍，从来是快乐过便不会侥幸，动作少简单偏偏最深，我怎可以做个最优秀路上行人，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假使相当勇敢怎可挽回自身，若要冲先生怎可以不留痕，来又去要走的际遇未接近，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抬头前望向对面马路如此吸引，逐秒等心急总加倍的难行，难道我要必先壮烈地牺牲去缓慢，可以被爱我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新聞之後咧，嚟到清晨爽利呢個時分咧，當然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我嘅嘉賓朋友就係白欣婷牙齒專科醫生嘅白醫生，早晨。 早晨。 係啦，咁啊，白醫生啊，你望下我棚牙，我咧就上邊嗰排咧就好齊嘅，但下邊嗰排咧就即係又向前生又向後生，搭住曬。其實我又覺得咧，好似好難清潔，亦都唔美觀。其實大人可唔可以箍牙嘅咧？ 絕對得噶，我哋箍牙其實冇年齡嘅限制嘅， 我幾十歲都 OK 嘅。 得噶，我哋好多時啲年紀好大嘅，六十歲以上、七十歲以上都有嘅。 嚇，七十歲以上都仲有？ 係少嘅，但係有嘅。 係。 咁啊，我覺得好神奇嘅。 嗯。 個速度理論上咧，個速度係冇乜大分別嘅。我哋箍緊牙，牙齒移動個速度 係 開頭咧，大人咧。就可能個啱啱初步嘅速度就會慢啲嘅，即係好多人都以為係咪大人箍牙係會慢啲嘅咧？係咪嘅時間耐啲？好多時都唔發覺有呢個情況。頭幾個月或者一個月係可能會慢啲，但係之後嘅速度係一模一樣嘅。研究咁講 係咁，但係嗱，箍牙咧講緊大人係咪即係確保佢啲牙其實要鞏固先至可以做咧？如果佢其實牙周病，其實你都冇諗箍牙咧？ 是啊，这个基础是非常之重要，即牙齿要健康的，不可以有蛀牙，不可以有牙周病去箍牙。箍牙的排位呢可以说是最后的。即我排位的意思是什么呢？首先是要牙齿的健康，要补晒啲牙。牙齿不可以有蛀牙，不可以有牙周病的情况，不可以有牙周炎才可以箍牙的。 哦，即是说要确保晒所有的牙齿是要干干净净、健健康康才可以做这件事的。 是啦，因为可能箍牙会有个副作用的，即可能有个风险在这里。 是，有什么风险呢？ 譬如是箍牙，但是忽然有未处理了一个蛀牙，那么可能会產生到會痛嘅，或者嗰個蛀牙會更加嚴重嘅。 好多時候我哋都聽咧話，即係箍牙嘅最佳時機咧，就係啱啱出世恆齒嘅小朋友啦，就等佢生定咗咧嚟箍牙，咁係咪正確嘅咧？ 係，我哋箍牙咧就有兩個黃金期嘅。 係， 第一個黃金期係七歲至十歲，即係呢個係世界矯正學會係咁講嘅。咁點解會咁早咧？ 七岁系我谂佢出咗五至六只到牙嘅啫，或者可能有啲出三四只嘅啫。 系啦，十只到啦。 系 啦，咁啊，点解会咁早有呢个黄金期咧？我哋首先想睇下有冇啲咬合问题啦，即系譬如有啲人有倒嵌啊，有哨牙啦，或者系上牙太窄啦，或者好挤迫嘅情况咧。咁啊，有时早啲处理呢啲情况会好啲嘅。尤其是佢未发育期或者佢未正式系出牙嘅时候，攞到多啲位。可以減到將來的問題。 咁但係佢箍嘅係箍緊 B B 齒嚟嘅啫喎，咁對於佢出翻嘅恆齒會有影響㗎？ 都有㗎，佢已經出咗啲恆齒㗎啦，所以嗰啲恆齒我哋可以早箍啦。尤其如果有啲咬合嘅情況啦，但有啲時候我哋都想改埋個乳齒係少嘅，但係唔同醫生有唔同嘅意見。咁有陣時我哋早啲去譬如處理嘅乳齒，如果個乳齒嘅位置都係揾到一個靚啲嘅位置，嗰啲恆齒出咧都係一個靚啲嘅位置嘅。 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啦，如果細路仔啲牙好疏嘅，咁就啱啦。因為咧，當佢出大人牙嘅時候咧，佢就夠位出啦。咁但係我自己自問我自己屋企嘅小朋友都唔係咁樣嘅喎，唔係真係個個 都可以咁 fit， 中間有好多牙罅咁樣等佢出大人齒。咁係咪我見到佢已經係好 fit 咁樣，咁我就見到佢咁嘅情況下就嗱嗱聲去箍啊？定係真係有問題先去箍咧？ 系啊，你见到好 fit 嘅时候咧，就知道将来即系佢乳齿 就会唔 fit 噶啦。 系啦、啊，唔 fit 噶，因为唔够位，最好系见到乳齿之间有啲牙缝。 好啦，头先你又讲啦，即系第一个嘅黄金期就系七至到十岁啦，系咪？咁第二个黄金期系几时咧？ 出晒恒齿啦，咁样大概十二十三岁嘅时候，咁啊呢个系最多人呢个岁数去箍牙嘅。 嗯嗯。 咁啊，点解最好嘅时候啱啱出咗啲牙？咁我哋容易啲去移動嗰啲牙啦，或者知道嘅位置係點擺啦。佢可以利用佢嘅發育期啦，即係譬如有啲情況係有啲骨骼嘅問題，可以可能佢嘅下顚係太細啊，或者係下顚太大，咁我哋想早啲處理，咁我趁我哋譬如呢個發育期間就可以用啲顎骨矯正去調校嘅。 咩嘢叫顎骨矯正咧？係咪真係要掹開啲肉嚟掹佢顎骨出嚟咧？ 係啦，聽落去好似 好驚喎，係咯。 又唔係咁恐怖嘅。咁多數咧都係啲活動嘅托啦，就係瞓覺先戴嘅，咁令到佢可以生長得快啲嘅。有時喺哨牙嘅情況，咁有啲醫生都會用唔同嘅設計嘅，有啲係活動咧，有啲係固定啊。但係即係如果我哋冇咗呢個黃金期之後想做咧，即係大個咗之後就冇咗呢個黃金期，同埋有啲好嚴重嘅情況，可能要用手術嘅做法，正惡嘅手術先可以改得嚴重嘅情況。 嗱，嗰啲就真係可能影響到佢嘅呼吸，所以就不得不去做呢一個嘅手術啦。 啱啦。 嗱，咁頭先又講啦，即係箍牙，我又見到坊間有好多種唔同嘅箍牙方法嘅喎。我哋成日都講咧，箍牙就叫鋼牙妹啊嘛，係咪？即係一條條鋼線咁樣擺喺啲牙上邊。虽然不是咁靓，但是系唔系最好的方法呢？ 都要看情况， 系， 同埋睇唔同医生的建议啦，同埋睇唔同嘅牙齿位置的情况。咁有钢箍啦，有陶瓷箍啦，有隐形牙箍，即系啲透明的牙托啦。 先讲下呢一个嘅钢箍先啦，因为最普遍最多人做的啦。 都是我自己咧，都是最常用的。咁啊，點解最常用、最襟、最經濟、最少問題？小問題即係比起，譬如好似陶瓷牙箍，咁陶瓷牙箍可能係靚嘅，但係佢比較容易啲脆弱啦，或者佢容易啲崩啊，因此會容易啲變色等等。 咁如果成個牙套套上去透明嘅，理論上係咪應該最方便咧？同埋亦都最美觀咧？ 佢係一定美觀啲嘅，係啦。但有啲時候咧，都唔係太適合用呢啲隱形牙箍嘅。譬如係啲好複雜嘅情況啦，或者係某啲牙齒嘅移動咧，始終係傳統箍，我自己認為係某啲情況係會好啲。但某啲情況呢啲隱形牙箍都會好啲嘅。即係譬如有啲人之前有個牙周病嘅情況，咁啊唔想個力度太大，或者有啲情況係牙腳萎縮嘅情況，都唔想個牙腳太大，或者有啲小朋友或者其他病人佢護理得麻麻地嘅。咁如果伤咗呢啲箍牙上去，啲传统箍咧就更加难清洁。 咁其实即系简单啲讲，都唔系自己决定嘅，都系牙科医生帮你决定嘅。可唔可以咁讲咧？ 我觉得系一个 大家商量， 系啦，大家一个商量嘅决定嚟嘅。咁啊，睇下嘅医生嘅意见，边个系最好，同埋可唔可以符合翻嘅病人，譬如佢嘅牙齿嘅情况啦，或者佢嘅 lifestyle。 佢嘅生活習慣 係啦，或者佢嘅生活習慣嘅。 咁嗱，亦都見到箍牙咧，亦都有分喺前邊箍，有啲喺入邊箍嘅喎。咁又有咩分別咧？入邊箍咁又靚啲嘛，係咪啊？ 裏邊箍咧，即係內箍咧，係會靚啲嘅。這個真係隱形嘅，冇人睇得到嘅。但係佢都好多缺點嘅。 係，例如咧。 辛苦啲啦，即系条脷会刮啲啦，好多人短期可能会有啲黐脷筋嘅情况啦。有啲人有啲深腹嘅咬合，咁啊真系戴呢个内箍可能会撞得到，咁啊会更加唔舒服。因为睇唔到系会更加难清洁。同埋唔系个个医生都会用内箍嘅，因为始终个复杂嘅程度会再增加嘅。 咁真係即係都係要視乎情況而定啦。咁講緊，如果一般箍牙要箍幾耐先至叫做成功地去進行到呢、這個即係你希望得到嘅牙齒嘅美觀呢？ 都係睇情況啦，最普遍嘅情況，咁我哋通常都會講一年半至兩年嘅。但有啲情況會再簡單啲嘅，有啲好啲輕微嘅擠迫情況，可能半年。 九個月都得嘅。 嗯嗯， 有啲真係好複雜，譬如係有啲犬齒啊藏咗喺個骨裏面啊，或者係要做埋靜脈手術啊，咁嗰啲可能三年都有嘅。 係，咁都係要視乎情況啦，係嘛？咁但係啦，講緊箍咗牙啦，咁有啲嘢喺個牙上邊硬係都覺得唔舒服嘅。除此之外咧，打理係咪都要特別去處理嘅咧？即係會唔會有啲特別因為箍牙而製造出嚟嘅牙刷啊，或者有啲咩牙膏啊要特別用嘅咧？ 呢個非常之重要啊！我哋唔想我哋個噩夢咧，係一刷箍嗰日應該係一個開心日子嚟嘅。 係因為靚啊嘛， 靚哇！終於我等咗咁多年，或者咁多個月去達到呢樣，你忽然間會同佢講。你有啲蛀牙，你又或者你成口蛀牙，或者有啲牙周病嘅情况，咁好似成个箍牙嘅过程系后悔咁嘅，大家都唔开心，所以清洁护理咧非常之重要。咁有啲特别嘅牙刷咧系for箍牙嘅，之前几集有讲过牙缝刷，咁啊牙缝刷都好有用嘅，喺牙箍之间咧就可以穿过呢个牙缝刷啦。 哦，即係因為佢幼細，所以咧就可以喺啲牙箍中間嗰啲位置都可以刷到咁樣。 係啦，咁好多人都會問我，可唔可以用牙線呢？係用到牙線嘅，係複雜啲啦。 係，因為佢好容易會棘到啲牙箍嘅。 係啦，有啲特別嘅牌子都可以係貨箍牙嘅。 係，不過都係要識得使用啦，係嘛？如果唔識得使用，其實都係可能會去好危險啦，係嘛？即係可能整到啲牙肉咁樣啦。 係啦，或者唔識用，或者清潔唔到啦。 好啦，咁另外咧，我又聽過有啲即係可以夜晚瞓覺戴嘅喎，日頭又唔使戴，咁又好開心咁就已經箍完嘅咯，係咪真係有咁筍嘅嘢㗎？ 少好少咁嘅情況係有嘅，咁啊，知呢個就要真係揾翻嘅醫生去問翻佢意見啦。咁有啲兒童咧，有啲託淨係瞓覺先戴，但係佢嘅成功嘅機會咧，就要睇下個小朋友戴得好唔好啦。 係， 同埋適唔適合用呢個儀器去做。 係， 咁啊，有啲譬如好似啲隱形牙箍淨係瞓覺戴。佢會有啲幫助嘅，但係始終我哋達唔到我哋想要個要求。 咁但係譬如如果講緊頭先你講兩個黃金期小朋友喺未出齊牙，即係恆齒嘅時候箍，咁箍完好似 O K 喎，會唔會箍完之後第日發現咦要再箍㗎？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嘅咧？ 好多時都聽到呢個情況，咁之後個保持器非常之重要。 咁我唔可能即係用隻手嚟喐到啲牙齒噶嘛，咁但係即係話佢要即係生得唔規則都冇辦法噶啦。 即係箍完之後拆箍嗰日，咁好多時啲醫生就會幫啲病人做翻一個固定器啦，或者一個保持器啦。咁啊 咩嚟嘅咧？固定器同保持器 係啦，保持器都要分幾種嘅。咁有啲係活動嘅，咁活動都有分，譬如係透明嘅保持器啦，或者係傳統嘅保持器。可能啲人聽過或者見過有條鐵線楞喺牙面上。 係，我以為嗰啲都已經係箍牙嘅，已經係箍完牙嘅時候用嘅。 係啦，多數嗰啲都係保持。有些醫生都會建議只是睡覺戴，有些醫生就建議24小時戴住，除了吃東西和刷牙。 那要戴多久呢？那又很不美觀的。 這個都是符合的情況和自己醫生的意見。多數我們的行業呢就會建議起碼兩年都要戴，最少。但是沒有一樣東西叫永久固定的。無論是之前有箍牙或者沒有箍過牙，好多時嘅牙齒都會移動嘅，尤其是下邊門牙會更加容易移動嘅。咁有啲保持器咧都係固定嘅，有條好幼嘅鐵線黐喺門牙，通常都係門牙嘅後邊嘅。 咁如果真係箍箍下牙又覺得好痛啦，因為唔舒服唔習慣啦，咁點算咧？係咪都即刻要嗱嗱聲翻去個牙醫度幫下手睇下會唔會移動到少少，等佢舒服啲咧？ 咁痛就要知道喺邊度嚟啦。因為始終喐牙咧。是會要心理準備有個適應期在這裡的，無論是用什麼儀器都會有心理準備，是會有些 不舒服 的, 不舒服的，但是有些情況是譬如有些鐵線是刺住的，或者是咬到的，或者是牙箍是鬆了的，那你就要找回的醫生問他是不是需要回來 了。是，最重要就是自己的心裡面說箍完就漂亮了，忍一下啦，這樣呢那就可能會過到關的。好啦，咁今日咧唔该晒咧白欣婷牙齿专科医生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探讨唔同牙齿嘅问题啦，拜拜。 拜拜。 送走咗白医生之后咧，望个钟咧，仲有大概两分零钟咧，就会到清晨，应该系早上嘅六点半啊。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礼咧，又要过一个段落啦噃。真系唔好嫌我沉气啊，嗯，会翻风啦，会凉啦，仲会干燥添啊。因为咧喺晏啲嘅时候咧，就会转吹呢一个嘅北风啊，嗯。气温咧就会显著下降至到晚上嘅最低20度，听朝早咧仲要系20度以下嘅。咁所以如果你系准备送小朋友翻学啦，或者你自己准备出门口翻工嘅话，记得带定件外套啦。如果学校未换季嘅，我通常都唔理嘅，嗱嗱声攞件冷衫出嚟又好，一件褛又好，或者运动嘅外套都好，最紧要系冇冷尘啊。不过相信咧，有多学校都好随机应变嘅，咁确实又真系转换咗呢个天气啊嘛，系咪？我女女嘅学校咧，突然之间寻日都已经讲，听日即刻可以着冬季啦。所以都见到咧，好多学校都通知咗学生话可以换季，于是乎你见到啲校服公司门口都大排长龙啊！如果你都觉得唔系好足够嘅话，记得今日都下昼去入定货啊！赵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就会听朝早好凉嘅清晨啊！再次同你讲声再见啊！听朝早清晨爽利再见啦噃，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监警会表示，一份限月文件夹在本月18日晚遗留在一部的士内，至今仍然未寻获。文件夹中再有6宗投诉个案的调查报告，涉及共20名人士的个人资料，包括6名投诉人的姓名、年龄、职业，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地址和电话号码都被遮盖，只是显示小部分资料。13名被投诉警员的姓名、警员编号、年龄、职级、服务警队的年资，和1名证人的姓名和职业。监警会已经就事件通知警方，和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报告，会方亦都会知会受影响个别人士。监警会呼吁市民或者的士司机，如果执到该份文件夹，立即交到就近的警署或者同监警会联络。会方已经建立一套安全电邮系统，以电子加密方式传送限阅文件，以取代纸本文件传递。美国总统拜登提名出任驻华大使的资深外交官白恩斯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确认提名听证会。白恩斯在会上表示，中国是美国在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美国会在应该的时候和中国激烈竞争，包括在经济、关键基础建设和新兴科技领域，但会在符合美国利益时和中国合作，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和无核化等领域。白恩斯批评中国一系列的做法，包括指控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在西藏侵害人权，扼杀香港自治和自由，以及霸凌台湾。他说这些不公正的作为必须要停止。他又关注解放军战机飞近台湾，认同美国持续遵循一中政策，支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破坏印太区域现状和稳定的单方面作为，呼吁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都应该依循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卫能力。